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图像验证码半岛旅客买票为何费眼又伤神？最近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的图像验证码难倒了许多旅客。为了防止抢票软件恶意抢票，12306网站要求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先要完成多项图像验证，比如说点击下图中的所有加湿器、所有的红酒、所有的七星瓢虫等等。然而在争分夺秒的春运网上购票时刻，这些图片模糊、辨识度低、越错越难的图像验证码让众多用户诟病。那么铁路部门为什么要设计出这些费力不讨好的图像验证码？伴随着互联网订票业务的推出，如何进一步保障购票的公平？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为了更大程度的方便外地工作的人们安排春节的旅途，2016年春运的火车票从11月26号开始发售，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话等三种渠道的预售期为60天。那么春运火车票预售这些天来，有一个话题意外的走红，那就是铁路售票系统12306网站的图片验证码。有越来越多的网上购票旅客反映，12306网站最新推出的图片验证码图片模糊，难以辨认，一次性答对率很低。那么根据互联网公司的大数据显示，用户一次性输入的正确率仅为8%。这样的购票设计给分秒必争的春运网上购票提高了门槛，还有不少的用户抱怨，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那么铁路部门为什么要设计出这些费力不讨好的图像验证码？伴随着互联网订票业务的推出，如何进一步的保障购票的公平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互联网学者，清华大学的刘杰老师。刘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威老师。朱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那么今年春运推出了网上购票图片验证码之后呢，用户都有哪些反馈的声音呢？新闻广播记者赵民也是采访了相关的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他的介绍。赵民你好。 哎，传艺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这些网上购票旅客反馈的一些情况。 好的，那么正像刚才你开头所讲的哈，现在这个进入春运抢票的一个最高峰了。那么像今天呢是可以抢除夕当天的车票，那么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吧，都在利用仅有一点时间来抢到自己回家的那一张票，难度是确实是很大。那么针对之前图形验证码，那么在网上也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这种舆论浪潮，那么甚至后来发展为了一种恶搞，那么网上甚至会传一些事实上12306并没有出现的一些恶搞图片，那么用这种方法呢来讽刺12306的这个图形验证码。那么但事实上今天呢，我也是专门来到了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那么其实也是12306的大本营，那么我来到了他的后台，对相关的负责人呢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么我采访的呢是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所副所长朱建生，他回应说呢，不论是之前的数字验证码还是现在的图形验证码，其实设计的初衷是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为了防止社会上的刷票软件利用系统的自动化的这种更高一级的这种水平来抢夺更多的票源，造成购票环境的这种不公平。那么其实他们现在进行这种图片的图形验证码，事实上是在这种 防止自动化抢票软件当中取得一个平衡。那么他也留心到了也留意到了目前网上对于这种恶搞的这种包括大家反映的这种不满，那么他们认为的下一步会根据旅客提出的意见会继续优化验证码的形式和内容来提高辨识度。主要呢是针对大家普遍反映的后台统计出来这种错误率比较高的图片呢要进行删除，同时呢补充上一些更加清晰和更加容易辨识的图片。那么他同时还回应说呢，其实真正让大家觉得春运购票难抢不到票的，事实上归根结底还是供求关系，而不是设置更简单或者是更复杂的问题。他说呢，以前设置数字验证码使用26个字母再加上常规的数字来进行验证，那么社会上的很多抢票软件包括浏览器呢采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可以分析数字验证码跳过这个环节，那么给正常的购票旅客带来影响。那么从今年3月份开始呢，换成图形验证码之后，在图形上方加一个问题，让旅客呢根据相关的问题来选择对应的图片完成验证，这其实呢是建立了人和图片的一个对应关系，那么对于机器识别来说难度就大了很多，那么对于防范机器的这种自动识别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那么今天呢他也是给我公开了他们的后台数据，我看到在11月26号放票当天呢，在全天21个放票时段，后台统计的这个图形验证码有70%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识读率，那么并不是社会上之前所传播的8%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在其他的一个非放票时段的识读率是超过70%。那么比如说像12月8号这一天呢是放票的一个高峰，当天售出的车票一共是608.7万张，一共是有3600万人登录。那么相比去年呢，这个网站的登录人数其实是下降了35%，而售票量呢是增长了8%。这其实也就是说明了新的图形验证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抑制刷票软件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目前的这样一个售票环境的公平问题。传译。 好的，非常感谢赵明的介绍，谢谢你。 好，再见。 好的。刚才我们的记者哈是非常详尽的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了解到了一个相关的情况。刚才我们说某这个互联网公司给出的是说是8%的一个正确率，那么刚刚呢他也解释说是在放票的当天11月26号正确率是70%这样的一个数字。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可能是因为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哈感觉体验不是很好啊，我自己其实今天哈也是特意到这个12366网站哈去尝试了一下这个验证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哈。第一个给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点击下图中所有的烤鸭和蝙蝠另外一个问题是点击下文当中所有的文具盒和螺然后还有就是点击下图当中所有的呼啦圈和珊瑚。就是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就是这些验证码哈，它图像非常的不清晰，所以总体来说用户体验不好。而且我们在想哈，在抢票的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在这个环节可能就会浪费很多的一个时间。那么刚才我们记者也提到了说以前呢铁路部门是通过这种数字的验证码，现在是把它升级了，升级到这种图像的验证码。所以首先哈想请教两位，就是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图像的验证码哈它的作用是什么？ 应该说呢，实际上这个我们知道文字的这种搜索跟识别，实际上 OCR 技术是非常清楚的啊。应该说在我们国内啊也是比较早的，至少在20年前我们的紫光呢当时 OCR 是做的比较好的一家。那么图像的识别实际上呢是一位华裔的工程师，也是在谷歌公司工作的。那么他呢当时就提到了一个，就是文字搜索我们可以搜索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图片是不是也可以搜索东西，那么他就把自己的照片嵌入进去了。结果呢开发这技术以后发现呢能出来他的名字，甚至能出来他的住址。那么现在呢在谷歌这些大的这种搜索引擎厂家里边，在这种情况就是图像识别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也就是说文字识别我们说 OCR 的是比较成熟的技术，那么图像识别现在同样是这个比较成熟的。那么这次12366推出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图片识别啊，那么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目前来说，我个人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说，对12366有一个网站的就是说登录量减缓，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比如说一登录一大堆人上来了，我服务器不能工作了，那么这种状态就减缓了，因为大家半天登不上去。那么在这里边呢它就有一个人眼识别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在图片里你要挑， 那么我看到网上说的诟病的是，就挑的是图像看不清楚。 嗯。 那么甚至有一些提出来的，比如说我看网上有的很多网友说，比如说南方的东西，北方人可能不熟悉。 嗯。 你比如说这个台子，那这个人也不熟悉，那么这就等于说他几乎选不正确，那么选正确的正确率比较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增加了我们叫的人的在选票当中的困难。所以比如说五分钟啊六分钟啊都在识别， 嗯， 但是他现在有一件事情忘了，就是对人他是困难了，他以为对机器也困难了，这件事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就是人还是要慢于机器，也就是说机器不可能说你慢了人会比你是更慢的一种状态。 嗯，也就是说以前是这种数字加字母或者是下划线等等这些的验证码和机器可以识别，现在他推出这个图像的验证码，以为这个机器抢票软件不可以识别，但其实还是可以识别的，他也没有那么高的技术难度。 对，而这次诟病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人他太难了识别，所以大家的这个抱怨就比较大了。那么实际上他在做的当中呢，确实在跟黄牛党在这个技术的博弈当中，他有一件事情，就是既要阻止抢票软件对你的攻击，同时又要为客户在登录时候要提供方便。 嗯， 所以说呢，在原来没有实行图片识别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技术网站就问，就说为什么12306你不能做更加比较难以识别的这种验证形式，他的回答是非常是这种回答的，说我们既要让用户方便，所以说我们就不能把验证码弄得太复杂，但今天他完全就推翻了。 嗯，有一些网友也调侃哈，说不买票真不知道自己见识少，因为现在就是这个12306网站的这个图形验证码当中，还有说让你点击一下图的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哈等等，所以也有一些大家调侃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朱老师哈，您怎么看？就是这一次哈12306又对它的验证码进行升级，变成了这种图像的验证码。 嗯，在我看来哈，这个问题就是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哈。因为最开始出验证码本身就是防止这个机器刷票， 嗯， 但没想到现在机器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说电脑技术发展的太快了，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在利润的在这个暴利的驱使之下呢，很可能很快的就会开发出来这种新的这种识别技术，所以简单的这种光是数字加上这个字母的这个验证码已经不足以阻挡这个有力的阻挡黄牛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搞了好多图片，我也上去看了， 嗯， 我觉得不是特别难识别啊，只要你静下心来慢慢看，我觉得不是特别难。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从技术角度上我说，那么黄牛党的这个魔能不能再高出现在的这个道哈，他能不能很快的时间开发出来应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软件，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徒劳无功了。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搞这个软件的，我说加大难度的意义在哪儿呢？它在于保证公平。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彻夜，我身边有好多人彻夜抢票，但是你手再快啊，再熬夜你也抢不过机器，你也刷不过那帮专业人士，所以这是不公平的。 嗯， 所以他保证公平的时候呢，可能会牺牲一定的效率。我觉得这个要让广大的这个公众要理解，至少我觉得铁道管理部门、铁道公司哈，他们在努力去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他们不是在等，而不是在抱怨。其实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买票和卖票的问题，而在于咱们国家形成以来的这种一到逢年过节的这种迁徙的这种风潮，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过。我在国外也生活过，买票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呀？因为别的国家这个城乡差别不是那么大，而且东西部差别也不是这么大，不会有人在东面生在西面工作，很少这样的人，因为他的教育资源、工作资源、发展经济发展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人离家太远。但是中国恰恰是这个环境，所以每年这几次考验着这种春运啊，我们说的这种包括节假日这种运输啊，考验着整个社会的这个体制，特别是铁路管理部门。 嗯， 所以我看了通过这个事件呢，很多人批评他，我反倒在心里面给他们点一个赞啊。 嗯， 他们在努力改善这个环境，他们承受的实际上不属于他们本身应当承受的压力，所以这个我觉得公众应该更多理解一下。 嗯，所以有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大家把很多期望都在这一张火车票上面了，是吧？其实就像刚才朱老师所说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出铁路部门的用心良苦。那么最初在没有数字验证码的时候呢，12306网站经常被抢票软件攻破啊，也会出现一些软件拥堵啊，造成瘫痪，大家无法登录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啊，12306做了改 改进，那么就有了数字验证码。但是时间不长，这个抢票软件哈又把这个数字验证码给攻破了。那么到了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12306是推出了图片验证码，那么到了最近呢，这个12306又推出了，现在我们看到是每次验证是从8幅图片，甚至是从18幅图片当中哈去寻找这个验证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铁路部门售票系统在电子化，或者更准确的说在网络化售票的这个方面哈，它是在不断的这种进步的。但是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更加的人性化，同时兼顾这种用户的体验。另外最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这种技术的手段哈，真的能够让那些抢票软件也好，让那些黄牛岛也好，不能够就是抢到这些票。 单从技术来角度来讲，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说现在技术领先的这一块并不是12306的这些工程师们，那么他们实际上在这一领域里边，他们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啊，应该说呢但是呢他比在技术上领先的来说还是差的太大了，尤其是现在成熟的技术。那么这次我就不谈哪些种抢票公司了，很快就攻破了它了。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只把谷歌的成熟的图像识别的这块公共的接口 API 就拿进来，就马上就能识别你了。那么他们现在为什么他的软件现在这个使用人很多？他把你的500多张图片，他现在让客户去辨认了。你一登录我，你就先可以辨认。提高了你在抢票当中你自己的识别率。他把这个也都做到了。所以说完全从技术上来说，我个人认为这还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办法。可能我认为比如说身份证的到底是不是实名制这件事情，包括你进站的时候你的票跟人的证件完全都对上，是不是能够做到，恐怕能够更加有效一些，这是我个人认为。 还有一些人哈，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管是技术怎么样的去发展，怎么样的去进步哈，就是一些抢票软件哈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我在想能不能通过一个制度或者说通过法律的手段哈，能够更好的去防止这些抢票软件再去这个不公平的去购票。 这个我们国家有啊相关的规定，从治安处罚法到非法经营到刑法都有这个相关的罪名。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在暗处啊，这个有，特别是现在的包括像好多黑车一样，其实好多黄牛党和一些顾客之间是多年的常年的关系，是不是啊，老客户了，你不会告我，我也相信你，我们就搞这几张票，一年挣点钱，手头都有那么几十个这种客户。所以这样的群体呢相对比较稳定，相对比较隐蔽，很难查处。现在很少会出现在大街上，在那个火车站门口，哎大哥买票吗，很少有这种，要票吗，我以前经历过，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了。现在不过都转到地下了，就像是各个大学附近各个小区门口的黑车一样，他几乎不是打着红灯在路上拉活，他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黑车，但是他有好多的熟悉的业主的电话，关键时刻打个电话就去接。实际就是说现在把这种所谓的这种那个我们说这种黑活或者是这种黄牛给变成了熟人社会，熟人化，所以查处的很难啊，所以说把他法律性质认为也很难，他变成了一个原来是我不认识对方是谁，然后我把票卖给他，这是一个不特定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现在变成了似乎有点像委托关系一样。一到逢年过节，我给那个黄牛打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帮我买张票？黄牛说没问题，包交给我了。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代理关系。这我就想到了两三年以前有一个小夫妻专门给一些农民工去买票，每个人只收5块钱，结果被判了一个判了几年了，被判了好几年。当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去批评，我说小夫妻替别人买票怎么能判这么重的刑罚？这篇文章传得很广。当时就出现这个问题，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数字鸿沟的问题。你我那个刘老师可能对计算机技术比较熟悉，对网络比较熟悉，可以去抢，甚至认识黄牛，可以帮我去找。但是很多的这种农民工，他离家几千里，他不会用这种东西，他没有智能手机怎么办？允不允许？这个时候能不能说一视同仁，保证法律的这种严格性，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允许你找黄牛去买票，或者说全都用互联网去买，所有口都收到了，最高层去把着他，不允许底下卖额外的票。那么这些农民工不会用怎么办？如果像这种小夫妻两个人在外面啊，利用收5块钱的手续费替别人订票，可不可以？如果还像以前这种做法，这种都非法经营，这种都把他抓起来。那么我觉得本身表面的公平实际是不公平，所以你别看买票是个小事，实际上它隐含的社会矛盾还有这里社会公平是个非常大的事情。 往左还是往右的问题，这是考验到一个管理部门智慧的问题，也是考验立法者的智慧的问题。 嗯，朱老师刚才提到一个词哈，叫数字鸿沟。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哈，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他们用这种快速的网上也好，手机也好去购票去刷票。那么像传统的那种在代售点或者是去窗口排队买票，它的时间其实比网上的这个购票是滞后两天的。我们看网络的预售票是提前60天，那么窗口和代售点你去像过去那种排队的，它其实是滞后两天，它是提前58天。所以就说到刚才朱老师提到的那个数字鸿沟的问题，有一部分人他不掌握这种数字的技术啊，这怎么办？所以在购票的这个环节哈，其实也应该更多的去，或者说是更加公平的去考虑这部分人他们的这个购票的感受。刘老师哈，您怎么看？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应该说相当一部分，就比如说50年代这个出生的人哈，他们对于这个计算机也好，包括这个智能手机也好，他们的使用就比较差。 嗯。 当然了，这个现在呢，就我们知道门槛比较低了哈，就是我们智能手机当中的应用 APP 太简单了哈，那不像我们过去在计算机上要具备相当的知识。 对。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它去订票，他们打电话可以，很多应用也很差。除非你是搞类似专业的人啊，那么比如举个例子，比如往往让孩子啊去给我加个微信呢、啊，或者这个很多人都有体会的。为什么？就是在数字面前，这道鸿沟面前，他们很难跨过去。那么刚才朱老师我们提到的很多农民工，他们就比这还差。那么他们确实在排队买票的时候，只能在车站去等。那么我曾经在车站等过一次票，就是我误车了，这个人家给我网上买票，我误车了。然后等的时候，我特别的那天有个体会，就是说我非常热，我感觉到就是几十人的一个队伍排在那儿，半天窗口还不开啊，都在吃饭去了。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在空调在没有，大家是一种什么想法。当你排到的时候，你的票也是没有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我脑子里曾经想，我怎么不认识黄牛呢？ 对，其实我们说哈，这种数字的这种购票的方式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便利，让我们坐在家里坐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不用起个大早哈，凌晨或者半夜就过去排队。但是同时我们也其实面临着一个网络排队的一个问题，就所以怎么样把原来在现实的那个就是环境当中哈排队购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搬到网络上，真正能实现网络的这个排队购票的这种公平。因为有的时候网络购票哈，其实我们看不到，更多的是在这个机器背后这个大数据在操纵，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公平的在购票，因为毕竟有一些插件啊或者是网络软件的在其中。所以怎么能够让这个网络购票也更加的公平，更加的透明，其实还有就是更加的人性化，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嗯，好的。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各方的评论哈。有朋友说，每到春运，铁路部门总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方面呢，确实是有些服务做得不够尽善尽美；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春运期间集中运输几十亿人次，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部门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收获埋怨和嘲讽似乎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另外还有朋友提出呢，说不管验证码怎么变，背后凸显的是运力保障的问题，以及如何营造更加公平的一个购票的环境。那么在网络订票的一个趋势下，实现购票公平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我们稍后见。 王府井工美大厦双十二当天，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燕莎奥特莱斯年终大促，百万元现金卡亲情巨献，12月12日至20日，燕莎奥莱冬季嘉年华万款商品 OD 折扣，一次购物尊享多重惊喜。燕莎奥莱带你享受名牌加实惠的睿智生活。约会了，北京电信年底对手机用户亲情大回馈，优惠比例最高可达100%，多项优惠总有一项适合您，还在等什么？约着小伙伴一起来电信薅羊毛吧！详情请致电中国电信北京公司10000。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本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 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图像验证码绊倒旅客，买票为何费眼又伤神？最近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的图像验证码难倒了许多旅客。为了防止抢票软件恶意抢票，12306网站要求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先要完成多项图像验证，比如说点击下图中的所有加湿器、所有的红酒、所有的七星瓢虫等等。然而在争分夺秒的春运网上购票时刻，这些图片模糊、辨识度低、越错越难的图像验证码让众多用户诟病。那么铁路部门为什么要设计出这些费力不讨好的图像验证码？伴随着互联网订票业务的推出，如何进一步保障购票的公平？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互联网学者，清华大学的刘杰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的研究员副教授朱威老师。有人也把现在的这个网络购票哈和以前的这个排队买票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呢在以前的买票的道路之上呢，如果排队购票是在步行，电话购票是属于乘坐马车，网络购票呢属于坐汽车，加一般的插件呢购票是属于搭乘高铁，火车票黄牛党呢就是在坐火箭。那么可想而知，大家从同一个地点出发前往一个遥远的终点哈，最后的这个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接下来想问问两位哈，就是在现在这种有更多的朋友喜欢用这种网络订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哈，如果我们说要是实现这种购票的公平，还有哪些办法是可以尝试可行的？ 其实我本人呢，因为这个我很少，原来过去很少坐火车哈。我一直对于这个火车，到现在我的这个手机智能机里我都没有下载这个火车订票软件，我都没下载。这里面呢有方方面原因，因为我基本上别人都给把票都给订完了。我在感受它便利的同时，在火车站去排队买票的时候，就我自己买票的时候，确实发现非常的不方便。本来呢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就是给各行各业带来了便利，那么带来便利的同时，由于我们的这个客户需求供需关系是差距比较大，刚才那会儿我跟朱老师我们俩聊过啊，就是比如说一年运力是多少，你开过多少列车，然后呢能拉多少人，你就能知道有多少人是买不上票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大家都是有一种方式，早点能买到啊，比如说在学校里边，这个火车站曾经过去是采用这种方式，大的机关事业单位，我提前去到那去，你提前把票这报上有多少人要用票，那么这种方式呢是提供了便利。但是当时在社会上，我们去到车站去排队，这时候你是能买上票的。 嗯。 但是现在由于这么长时间的网络购票，他提前预定完了以后，他到时候走与不走，这个东西中间都有个变化，而使得我们当时就是。我网上购票或者我不便利的时候，我去排队的时候，这票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坐火车的人可能有感觉到，在出发前头两天，或者说是出发前半天，突然这些票又出现了。这里边呢，有一些社会的这个信息不透明，有的人认为是车站在扣了一些票再放出来，这也不一定啊，也可能是很多人囤了票以后，然后又再放出来。那么这些环节是不是能够去堵住？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比我们在这个插件上，在这个验证码上啊，去下更大的功夫去更好一些。 嗯， 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那句话，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家用的是同一类技术，在你的技术不具有绝对领先的情况下，你是不可能挡住其他的插件的。如果在法律约定上我们没有其他的限制的话，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身份证的实名制是不是能够真正做到。我记得2014年曾经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的12306呢，我们的身份证实际上跟公安的身份证信息是并不完全对照的。那么身份证的我们这它的叫做生成自动生成软件，它能生出无数个身份证出现，但是名字我们并没有完全对上。那么我们的火车票上是名字加身份证的信息，那你能不能在购票的当中，就是你的名字身份证必须对得上，你才能让它购票呢？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杜绝黄牛党的一些方式？我个人想呢，黄牛党不管再怎么猖獗，他拿到很多身份证信息这种情况，毕竟并不是很多见的。所以说，各个环节都是一种能够去查漏补缺的。在这里边，我们能不能通过真正作为的方式把它去做到，而不是简单从技术上？因为在技术上，你的这种挡是挡不住的，而且呢，这种而且相当一部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所以说呢，我在这里边我个人认为呢，是从细节上去着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从技术上去加以提高。 嗯， 实际上这种提高所谓的就难为了人也难为了机器，它是一样的。 嗯，这是刘老师的看法哈。其实我们看铁路部门这些年哈，也通过各种办法，比如说增开临时的这种列车来缓解，尤其是节假日，特别是春运期间的这种运力哈，确实像春运，像中国这种大迁徙的这个状况哈，全世界可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很多人在购票体验上就觉得，有的时候春运购票哈，是一场这个艰苦的战争。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在说这个大数据哈，我在想，如果铁路部门能掌握很多的这种旅客乘坐的这种信息的话，可不可以运用这种大数据或者数字化的方式哈去这种分配？ 我就插一句哈，吴老师，应该可以的。那这种目前在国外呢，相当一部分已经不是靠这种验证码，它是通过你点击的时候的习惯，包括你其他的时候你的浏览信息的习惯，以及你购物习惯等等信息确定你是这个人。 嗯， 那么这种时候，如果你说你输了你的信息以后，而你的登录习惯不对，他就认为你不是这个人。而这种目前的客户行为的描述是目前在最先进的一种客户一种描述方式。 嗯，最后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我想请朱老师也谈一谈哈，就是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改善的这种空间哈，对于网上购票。 第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讲的是大数据是吧？利用 cookies 技术哈，把这个人的习惯搜集上去，然后通过他的习惯来进行对比哈，叫用户画像啊。比如这个人根本就家里就不在丹东啊，不在辽宁，但是他却买辽宁的票，他家住在山东却买山西的票，那肯定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像这种问题不能交给铁道管理部门一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是个综合问题。你看现在一到节假日高速公路是不是都不收钱呢？ 嗯， 这个意味着就是让大家用更多的出行方式来走，别走，特别是现在飞机到时候降价，这个是什么？就是减缓铁路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铁道管理部门一个部门的责任，是整个社会可能要把它统筹起来，才能可能让我们出行更好。最后一点，很可能我觉得最后要搞这个叫带薪休假制度，别赶到一起，是不是啊？大家放假都一起出去玩。 但是我在想，春运啊，大家都是有这种春运过年要回家的这种心愿的。但是朱老师说的也确实是，错峰的时候哈，确实也不要赶到一起哈，让这个运力部门确实感到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看见12306哈这次增加了验证码的这个难度，初衷是好的，但是确实也是牺牲了一部分用户的这种体验。那么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记者所说的哈，铁路部门现在也对那些难以识别的图像哈要进行一些改善。另外呢，我们看到也有评论说哈，12306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运力，优化网站，让广大用户的这个购票渠道更加的顺畅。我们也是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今年春运的购票期间哈，用户能够顺利的买到票，能够回到家。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互联网学者、清华大学的刘杰老师以及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威老师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一从大地起风雷，漫天的雾霾，哎，它马上没。忽视环保有可训，大气污染必成灾，金猴奋起千军棒，是玉宇澄清万里哀。今儿个欢呼孙大圣，为什么呢？他只缘妖物，哎，要重来。很冒昧的改了一首主席的诗词儿，是吧？但是呢，怎么觉着这个老人家当年这个诗句跟眼前的有些事儿啊忒应景了。为什么呢？皆因为我这会儿给各位带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您说您挑啊，您先来 打算听哪个，好的坏的。你说得了，时间不等人，一块招呼吧。新华社的中国往事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今儿个啊，北风来了，哈，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哎呦，风局总算是上班了，哈，对了，说是这个，这十号啊，空气质量将达到四级中度污染。我瞅这外头的。